第十二集。 案发现场周围还是封锁的状态，陆时琛半蹲下来，胳膊肘搭在大腿上，似乎在低头看着什么。这种天赐的报复机会，孟昭可是不想轻易错过的。 要不是当年这货出国了，这一架十几年前就得打，不过现在还来得及。 孟昭靠近陆时琛的背后，他飞起一脚就踹过去了。出乎孟昭的意料，陆时琛的反应极快，他一侧身躲开了孟昭踹过来的这一脚，并且一伸手抓住了孟昭的小腿。孟昭朝陆时琛倒过去的同时，他用手肘发力勾住了陆时琛的脖子。背后偷袭变成了近身缠斗。孟昭在警校的格斗成绩那是数一数二，但是因为刚刚跑了六公里，消耗了太多的体力，此刻居然堪堪跟陆时琛打了一个平手。在短暂压制陆时琛的片刻，孟昭一只手屈起来压住了陆时琛的前胸，另一只手迅速地从兜里掏出了一副手铐，咔的一声轻响，锁住了陆时琛的一根手腕。就在这稍稍占了上风的当口，孟昭停住了动作，假装才认出陆时琛。 怎么是你啊？我还以为是犯罪分子作案后回来观察现场。 孟昭的话还没说完呢，陆时琛忽然抬起手，第二声咔响起来，另一半手铐就铐到了孟昭的手腕上。 你， 孟警官这么轻敌，很容易被反制服啊。 哼，裁判口哨都吹了，之后的动作一律算犯规吧。 哼，可惜我没听到口哨，我以为刚刚是赛点呢。 陆时琛说完，顿了顿又说， 你身上很热呀。 明明听上去是很普通的一句提醒，眼前的动作也是格斗时的常见动作，但是孟昭忽然就觉得有点怪，距离太近了，手臂几乎能够感觉到陆时琛胸前的肌肉的形状。孟昭稍稍起身，拉开了两个人的距离，一边从兜里摸钥匙，一边问： 你学过格斗？ 学过一点。 不止一点吧？ 孟昭看了他一眼，继而微微地皱起了眉头，兜里居然没钥匙。现在不是上班时间，他出来也仅仅是想跑个步，所以出门的时候根本就没想戴手铐。刚刚跑步的时候，兜里的手铐就一直发出咔啦咔啦咔啦的金属碰撞声，他还有些后悔没提前拿出来搁到家里。这手铐是白天放在裤兜里的，钥匙应该装在上衣的外套口袋里，而外套落在市局里了，这可就尴尬了。陆时琛显然是看出来了。 怎么没带钥匙？ 孟昭轻轻地抽了一口气，觉得有点牙疼，他打算把这股邪火发在陆时琛的身上。 不是，这大半夜你不在家睡觉，跑来案发现场做什么？ 他说着，一只手撑着地面蹲了起来，因为现在跟陆时琛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孟昭只能等陆时琛先坐起来，然后两个人才能一起站起来。 睡不着，所以呢就过来看看我是怎么被卷进这案子的。 陆时琛坐起来反问孟昭道： 请问孟警官，这不算违法吧？ 孟昭看向了陆时琛刚刚半蹲的位置。 谁知道你是不是来破坏现场的？刚刚你找什么呢？ 这儿有血迹。 啊？ 不规则的长条状的血迹，断断续续的，从七号楼下面一直延伸到案发地的附近。死者是被拖过去的。 孟昭看着他，示意他继续往下说。 作案后把死者平放着拖过去，耗时很长，容易被发现，还会留下痕迹，相当的不明智。 继续。 如果是我的话，会把死者架起来或者扛起来，快速的来转移尸体，减少暴露自己的可能性。 所以现在是在试图为自己减轻嫌疑。 我只是给孟警官提供一种思路罢了，别把视线浪费在无关的事情上。 又来这种居高临下的语气。 事实上，孟昭刚刚跟陆时琛打的那一架，不仅仅是为了想要揍陆时琛一顿，更重要的是他想试探一下陆时琛是否是外强中干。而试探的结果是，陆时琛这个人的体能极其可观，并且对人体的致命点相当的熟悉。如果这个案子是陆时琛做的，死者的脖子上不会留下那样的勒痕，而案发现场的周围也不会留下这些拖拽的血迹。不过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孟昭得带着这手铐跟陆时琛一起回市局取钥匙。孟昭轻叹了一口气，遇见陆时琛准没有好事发生。 走吧，跟我到市局走一趟吧。 其实孟昭今晚改变路线是想到陆时琛白天说的那个七号楼来看一眼的，不过现在跟陆时琛拴在一块儿挺麻烦的。孟昭打算先去市局取钥匙，一会儿再回来一趟，没想到陆时琛却主动提起了这件事儿。 不去七号楼看上一眼，你来不就是为这目的吗？ 挺会猜啊。 既然被猜中了，那索性就多走几步吧。 走吧，看一眼去。 老旧小区只有前面一排矮墙上安了几盏昏暗的灯。孟昭抬头看了看，一整排楼里只有不到十家还亮着灯，估计这起凶杀案发生之后，仅剩的这几家住户也正打算着麻溜搬家呢。距离七号楼也就十几米远，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巷道安静的能听见树叶随风摇动的声音。往前数十年，孟昭不会想到自己跟陆时琛还能有这么和谐相处的时候。看来年纪的确不是白长的，他这些年的确是沉稳了不少，而且这手铐似乎也没那么碍事儿，因为他们俩的步子还挺一致的。走到七号楼前，两个人停下了脚步。 上去看看。 孟昭说着抬步踏进了楼道。楼道里安装了声控灯，灯泡散发出暗黄色的微弱的光，六层里有四层是坏的。孟昭打开了手机上的手电筒功能，随着照在楼梯上的光线往上走，脚步声在狭窄的楼道里听上去格外的清晰。 据周远的继父说，很多年前周远的妈妈曾经带着周远在这片老房子里生活，直到周远十岁的时候他妈妈改嫁，母子二人才搬了出去。但改嫁之后不久，周远的妈妈就因为重病去世了。周远的继父虽然后来又再婚了一次，但因为跟周远已经有了感情，一直把他当亲生的儿子对待。几年后周远又上了附近的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因为生活窘迫还在这儿住过一段时间。 走到402的门口，孟昭将手机的光线对准锁眼的周围，他半蹲下来仔细的端量。时隔几年没有人住，门上已经落了一层灰，但是扶手处却有新鲜擦拭的痕迹，显然是凶手来过这儿。周衍身上的钥匙被凶手拿走了，他继父又没有这里的备用钥匙，只能请同事明天过来开锁了。孟昭看了一会儿，站起来说： 走吧。 陆时琛没说什么，他跟孟昭一起下了楼。下楼的时候，孟昭在想， 周衍把陆时琛约到这栋老房子里，除了有事情要告诉陆时琛，肯定还有别的东西要给他看，否则单纯说事儿的话，何必要专门约到这里。 皮囊，我想我还在等着你。